就有抵抗力，这病才好得快呀。他一宿宿不睡，他第二天没精打采，他哪有抵抗力？ 这会有直接影响的。 对呀，他没有抵抗力，病他咋好啊？ 就是嘛， 这抵抗力的作用，免疫功能的作用非常重要了。就是我们救助那些人，那小来小去病，谁让你救干啥呀？再说咱也不能救那样的人呢，把他一捅开，啥都不是。还是以前说那句话，大道至简。这个，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啊，越整越复杂，越整越乱套，越整病越多。当你明白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一通百通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一劳永逸。这个越整越复杂和越整越简单，其中就是一个调节平衡和不平衡的问题。调节平衡了，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。 这治胃病的核心理论、啊、 治胃病的核心就是调节平衡、 平衡。 但是你要不明白调节平衡的作用，越整越不平衡，越不平衡病越多，病越多这个越麻烦， 嗯， 就进入恶性循环了。 真是哈、啊、 哎， 这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可能越治越失衡， 越 治越乱，越治越麻烦、啊、 对， 嗯， 就好像之前我举那个例子， 嗯， 咱们家那厨房常年多年呢做饭呢， 嗯， 烟熏火燎啊，是吧？里头那净些个脏兮兮的油渍啊，什么的哈、啊，就是不知道用啥能擦干净，用河水也不行，用井水也不行，用凉水也不行，用开水也不行，用温水也不行，越整可能越脏。其实呢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碱性物质洗涤剂、清洁精， 嗯， 是吧？一洗干干净净。这就叫一通百通， 这就叫对症。 对症，什么豆油的、 嗯、 什么荤油的、什么柴油的、什么鸡油的、 嗯、 你不管是什么油，只要是油，不管是多少种，你是十种、是一百种还是一千种油，他都怕这个碱，这个碱性物质就给它分解了，这就叫一通百通。 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什么病，你是什么系统的病哈，一个平衡， 哎，只要一个平衡， 全部都能化解， 全都化解了。只要你把它平衡给打破了， 嗯， 越整越不平衡， 对， 越不平衡，这病就越多。就是它的机理，还是那句话，不是治病。要是治病的话，抑郁症、失眠，应该说早都治好了，哪还会有上亿的人， 嗯， 得这种病、 嗯？对， 这种调节平衡，这个绝对符合自然法则。符合他这个道理， 嗯，顺应自然啊， 顺应自然， 嗯， 你就像那个生气， 生气， 有人就爱生气， 嗯，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生气， 哦， 在作病， 嗯， 吃完了胃就不舒服， 对， 生气吃饭，有人说气得你胃疼，气得你肝疼， 就是， 这是气大劲儿了， 嗯， 生气是什么问题？是神经系统，精神， 嗯， 精神异常引起神经系统异常， 对， 神经系统是什么？是细胞，是阴， 嗯， 这个中医讲的阴气，能调这个阴气的，一生气，哎，它就这个失衡；搁阳一调，它就平衡。它一平衡，胃就不疼了，生气胃就不疼了，气的肝不舒服，乏闷乏胀，它就过来了。这就说明呢，这个阴阳调节、阴阳平衡， 嗯， 它符合道，符合自然法则，自然法则就是平衡，这个。规律就是平衡， 嗯， 就这个呢，就是让你平衡了，就是渴，渴就是喝水了，喝水就不渴了，你用别的只能缓解，啥都有效，什么招都有效， 这是铁律啊， 铁律， 嗯， 你吃点大萝卜都管事儿， 嗯， 但是还得渴死，所以呢，这个水符合道，符合法则，符合规律，你其他都有效，但是都不能彻底解决，它就这么回事儿， 对， 神经系统就是由神经细胞组成，神经细胞就是阴，阴。就得高阳调，高药就根本就不好使，高阳一调他就过来。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心病， 什么事儿都是这样，你要给他搞复杂了，这就难了，越简单越好操作， 对， 你一把它搞复杂， 嗯， 就神秘化了， 对，这个很多事都是人为的复杂化、神秘化了， 对啊，简直就神之又神，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越神秘你越没主意， 嗯， 你越不懂，越不敢试， 越不放心， 就得听人咋说，这是咋地了。所以，因为你搞不明白呀， 嗯， 那么呢，你要一简单化了，就全明白了。 嗯， 这层窗户纸一捅开， 对， 就全一目了然。